们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深深只爱过一个属于自己最好的家。住在876，做更好的自己，住更好的家。 它不仅是一个符号，也不仅是一个名字，它是一种沟通，更是种信赖。住在876，品牌来了。 时间下午的2:05，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我是浩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开始不卖太多的关子，直接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然后呢，我跟他们两个一起来好好聊一聊。今天的嘉宾是全包源家具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涛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另外一位是全包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市场部房振国先生，欢迎。 下午好大家。不是，应该说是新年好，新的一年。 对，这个是全包源应该是在2022年的第 一 期直播，是不是？ 大家好荣幸啊。 你看我的荣幸。 这样时间都是4点嘛，这次改到2点了。 对，改了时间之后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在调时差，你知道吗？ 对，今天是我们三个男性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期节目哈。大家刚开始也在聊天室里在猜，说今天估计是几个人啊？四个人还是三个人？都有谁啊？我就一开始把大家的这个答案就给满足了啊，接下来就不用猜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我现在节目里一开始放了一首陶喆的歌啊，陶喆的歌平时这个房子唱的多不多？ 不多，但是这个时间点还是很想唱歌的， 是不是？ 听我们的歌听习惯了， 对，确实有这个习惯。就这首歌是非常舒缓的啊，就是听到这样的歌的话，总会让人特别的放松。 是的， 就比如说，可能现在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或者说在全国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很久没有特别好的放松了。 对， 就我说这个放松，可能就是长时间的休假。然后呢，能够逃离，比如说工作，逃离很多很繁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到其他的省市去，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 是， 就这件事情在以前看似特别的轻而易举，但现在确实很难。 市场环境嘛， 对不 对？ 今天我跟齐哥还聊呢，齐哥说过年想去那个，想去三亚，去跟家人一起去三亚去过年。然后呢，我说那现在这么情况这么紧张，你还能去得了吗？他说，就不确定嘛，就怕到时候回不来嘛。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环境还是挺严峻的。 是是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闹的， 对 对 对, 对, 对。那所以其实现在所有人都在，比如说问到新年的愿望或者什么，都会许愿说是希望这个疫情赶紧结束啊。嗯，但是虽然我们现在啊没有办法去到其他地方去游玩去度假， 嗯， 但是我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是 不是？ 嗯， 我们可以盼着、期盼着，我们可以念叨着，或者我们可以在回忆当中去搜寻一些曾经的美好。 对，先想着嘛。 对对对，我是一个以前特别宅，但是后来慢慢的特别爱出去玩的一个人。 哦， 而且每次出去玩的话，可能对于比如说长辈来说， 嗯， 没办法做功课什么，没办法做路书，就跟团 啊。 我是不跟团的， 我也不跟团， 对吧？ 对 对，年轻人嘛，是不是啊？不跟团就可能比如说到一个地方，甚至可能都不去住当地的酒店。 哎， 走马观花特别快，然后拍完照基本上就下一地儿了。 对， 所以这那种体验可能我们觉着不太自由，毕竟出去玩嘛。 是， 就出去玩也是一种放松自己的感觉。 对， 就包括以前可能我们跟着团或者出去玩，可能觉着那会儿还学生党的时候，觉得住宿嘛就无所谓，然后更多的 是 要去看景点。 是是 是。 嗯， 其实后来会发现，整个从你迈出家门的那一个开始，我们坐的交通工具、住宿的酒店，然后以及看到的景点，都是你在旅行过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是， 对，后来就会慢慢调整你自己的节奏，那住我也要住一个差不多的， 嗯， 对吧，一定要体验感更好一些的，然后同时附上我一些更好的风景，然后把自己的节奏给找到，在有限的时间里玩玩的最精彩。 对， 嗯， 哎，所以既然说到这儿，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就民宿你俩住过吗？ 住过。 哎，住过。 住过，都在哪住过？ 我是在那个去，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那个，我们因为在昌平那边嘛， 嗯， 好像我记得就是去 到朝阳住了一趟民宿， 去那个怀柔吧，怀柔， 怀柔， 对，我记得好像是早上五点多出那个就起来出发，然后到有一个什么交通枢纽站，好像只有那边才有到这个延庆的那个公交， 嗯嗯嗯， 然后到那以后，然后那个去了青龙峡，然后在当地那找到一个民宿。 啊，但还都是在北京嘛？ 对，还都是在北京。对， 有没有体现过异地的民宿？ 嗯，没有。 哦，就在北京住。我说有没有住民宿？有，我在北京住过民宿。开玩笑，你自己家就是民宿。 对对对， 像我们之前出去，有可能假如去青岛玩啊，或者去西安呀、 啊、 这种，其实或者是南方一点的海南之类的，其实都一般会找比较有特色的民宿酒店去体验一下。 嗯， 对，这种地方其实它可能会带着当地的这种特色会更多一些。 对对对， 酒店有时候千篇一律，尤其连锁的，可能你到哪个城市觉得都差不多， 味儿都一样， 味儿都一样，对 对吧？ 对。但是民宿其实给你的体验感就是，哦，这种体验生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从场景的布置，其实体现了是民宿的这个主人的一种生活情调，然后包括的风格呀，包括一些软装的配饰啊，其实包括有一些他加一些什么智能的这个设备啊，或者是有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吃的、住的和旅游线路，它整个感觉是很温馨的。 没错， 有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边的。 嗯，没错没错，就这个体验感更强。 对，包括现在有时候我们开会啊，就是假如人不多的那种会， 嗯， 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找一个假如北京附近的 哦 这种民宿去，大家一起放松，然后把会开了，其实会 对对对 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是是，就是你看比如说咱们拿一个就是中国之外的国家，比如说拿泰国来说， 嗯， 比如说很多朋友爱去泰国游玩啊， 嗯， 以前啊， 对对对对， 你如果住泰国的民宿，你想你早上起来之后一拉开窗帘一推开门，满眼的这个世界就是泰国当地的这个街巷的这些文化，街巷的这种气息，你立马就会感觉很沉浸。 对， 这总比你在酒店拉开窗帘醒来或什么那个其实真的要好得多， 就你感觉是程序化。 对对对， 我在泰国住的就是那个民宿， 对， 整个那种感觉就是，哦，我融入到当地的生活里了，然后我的节奏也慢下来了，然后包括甚至于我跟人的交谈，然后以及这个房东的主人给我准备的那些线路图啊， 嗯嗯， 一些特殊的那个关心啊，包括一些特殊的说，哎，你应该去哪玩，应该什么时间，应该怎么去安排，甚至一顿早餐都变成了一种特别惬意的那种时光。 是， 嗯， 你就像中国这几个邻国，日本呐，韩国呀，泰国等等等等，他们其实不同的国家啊，酒店刚才都说了，都差不多， 嗯， 大差不差哈。 对。 但是民宿真的是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风格。 没错，其实这个差别特别大，尤其是我觉得是住酒店体验不到的。 真是， 住酒店是只是为了解决休息睡觉的需求， 嗯， 但是你住民宿就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感。 而且其实不同的地方的民宿，真正的有时候我就假如住完了，这风格我觉得还真的挺舒服的。 嗯， 就以前可能是我喜欢，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绝对不能装成这样。但我住完以后，哎，我觉得这个风格包括它一些功能化特点，我可能就搬回家了。 对， 家里在改造的时候，一些局部的小物件啊，或者再次装修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体验值比较好的东西就在我们家里就可以落地。 对，这个东西就叫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是吧？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或者这样的一种布置，这样的一种设计，它确实是在当地人们居住，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居住的。 对， 它不是说我刻意给你营造出来的。 对， 对不对？我把这样的一些东西搬回来放到我们家，那肯定，比如说我们家再来一泰国人的话，他肯定非常喜欢，对不对？他说：“哎，跟回家了一样，对不对？”那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看，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出一个招。你看，像现在大家出去玩不了，但是比如说像有些人啊，就对这个泰国非常的心之向往。哎，我觉得可以把家里装修的时候，哎，往这个泰式风格上靠一靠，对不对？这只是打个比方嘛，对不对？ 对。 那其实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全貌园在样板间这一块， 嗯， 好像挺多也比较符合这个民宿的这样的一些风格。 对， 你像现在其实更多的民宿其实体现的是一种这种原木的， 嗯， 就是原木色系的，像北欧风啊，或者有些偏日系的一些原木色彩的，其实特别多。像现代简约，其实很多民宿都是这种风格。但是一开始我们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可能不太就在想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家， 嗯， 对吧？但是你其实体验完之后，觉得有时候东西少一些，断舍离，然后整体风格小清新一些，就可以感受到这种风格是适合的。那其实像我们样板间里也有一套叫那个挪威森林， 嗯嗯 啊，这套样板间也是一个北欧风格的，就整体颜色偏浅，然后它这个也是纯实木打造。其实您到样板间里其实感受一下也可以，但现在出不去啊，就是我们可以拿样板间里感受一下这种民宿的体验。 真的是，就是如果大家现在你看也出不去，对不对？很想渴望外面的一些生活或者外面的一些气息，可以去到全包园，到全包园的这个样板间里啊，把这个眼睛闭上啊，再睁开，再闭上，再睁开， 哎， 转瞬之间感受一下。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记得应该是十月份吧，有一次就是我 去年十月， 今年 去年吧， 对对对，二一年，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我们跟那个就是那个袁总。 嗯， 然后我们就是原本是想要找一个民宿去出去玩的， 嗯， 然后我们 在哪？在朝阳吗？ 因为当时也是出不去嘛，所以也是在那个北京周边找的， 嗯， 然后那个当时我们就我俩一起看那个民宿的时候，哎，全包园同款那个餐椅，然后他一会儿来一个，哎，全包园同款那个家具，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包括那个哎，全包园同款那个网红浴室镜，然后就有很多的，就是现在全包园展厅里边，不管是家具也好，因为我们家具每次都是更新嘛，然后过一段时间都更新。你包括像我们过去的五年当中做了20次的升级，那相当于就是一个季度就做了一次，然后我们去调整那个家具风格啊，调整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然后就是跟随当下的一个潮流去做的。包括像我们现在新加的这些智能化产品都是，我说那咱们的样板间，我说还何必要去民宿啊，我说咱们就在样板间呗，今天住那个伊甸精灵北欧风格，明天去花月小镇住美式风格，不就完事儿了吗？真的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家具，同款家具甚至是类似的家具，在全包园的展厅里边都能看到。 明白， 刚才涛哥说的那个挪威森林也是，我昨天还给他发了一个图呢，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电视柜啊，床啊，然后包括造型甚至都是那个差不多类似的。 明白。那其实换句话说，可能现在在北京的周边有很多的民宿，其实说不定也就是你们公司装的，也有这个可能。 肯定是有，但是其实更多的民宿啊，因为我们去住过啊，但是其实它那个板材还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 板，它更多的是可能板木结合呀，或者颗粒板，它这样打造的只是表皮的颜色和风格是造成了一致，但实际上对于我们如果是真正要长期居住的话。假如自己家装修，那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您家选用纯实木的材质，因为全包园给大家配的这些成品家具都是纯实，基本上咱们现在得有一大半都是纯实木的家具，纯实木其实它就更环保嘛，那肯定比颗粒板或者板木结合的那种板材它没有胶的释放。那这个呢，其实对于居住体验的时候要特别提示的一点，咱在照顾风格的基础上也一定要考虑家具材质对于环保我们生活的一个居住体验。 是的是的， 这个应该排在第一位。 对对对， 那所以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们装修民宿的可能是到全包园的展厅 看了一眼，然后有了一些灵感，嗯啊、借鉴回去了， 借鉴一下。 嗯嗯，其实不同风格的民宿，其实也就代表着不同地区的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在咱们全包园，很多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民宿，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样板间，其实代表的就是可能各地啊，全球各地这么来说吧，不同的一些文化， 独特的一个风格文化。 对对对，你来说一说，都有什么能跟民宿搭上的一些咱们的这个样板间的风格？ 其实就有很多，比如说中式风格 啊， 然后我们就是有的一些在网上看民宿的时候，它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中式的那种感觉， 古色古香的， 对，东方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比如说里边像有什么薄骨架啊，什么罗汉床啊，它可能现在因为国风很兴起嘛， 嗯嗯， 然后这也是一种时尚潮流，所以也不见得就是中式家具或者中日风格的就是一定是见棱见角或者是硌得慌的那种感觉了。现在很多像那个年轻人也很喜欢这种国风啊，或者是那种新中式的这种传统的一些元素。民宿里边也有很多用的都是这种装修的风格， 嗯，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有一款样板间叫紫岩仙阁，它就是一些他用的这个木材是南非的金丝红檀木，本身这个木材的等级已经达到了一个收藏级别的一个价值。 嗯， 然后表面呢做的是这种九成油漆的工艺，表面有些那个发紫色，就是紫气东来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融入了新中就是现代的一些元素有什么呢？比如说他那个茶几表面用的是岩板的造型。然后它那个沙发的两边做的是那种祥云的雕刻， 嗯， 所以这种就是经典的和咱们现在当下的去做的一个融合。那年轻人进去以后也不会说啊，这种风格太闷得慌啊，或者是太沉闷那种，这种感觉是没有的，就是一种很时尚，很又能保留原传统的一种现代化结合的一种风格。 对，哎，这个点我觉得你抓得很好，就是其实它特别呼应民宿这样的一个房型特点，就是说它可能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对于外来的人它是一个艺术品， 对， 但是与此同时它还有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进去就是要生活，就是要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你还能达到使用的一个功能。 对对对，这样的二者一结合，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合成来说是非常讨巧的一件事情。 对对 对对，这是中式嘛， 对， 你刚才说 包括像北欧也是，北欧像我们现在新上的这个伊甸精灵也是，它就是一个，它除了是用的是北美白蜡木这种进口木材打造的家具以外，它还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套家具。比如它的沙发，你说我那个正常三人坐的一个沙发，我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沙发床，然后包括我的餐桌也是，我正常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餐桌，当人多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给拉出来，变成一种那个圆形的餐桌。其实你像现在在民宿里边也有很多，我不同的人去那个去这个民宿，比如说我七个人去，跟我十五个人去的时候，他有的一些很多的餐桌都是可以抽拉的，或者是可以变形的。 嗯， 但是在实木家具这种家具里边，因为本身实木的造价就比较贵，能少用一块板就省一点钱，所以像这种在实木家具当中给咱们去运用这种多功能化家具的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在全包园的话呢，这种也是我们在包含您施工、主材、辅料、家具、灯具、窗帘以这个范围里边的给您包含在内的。 对，现在我们东店、西店加上北店三个店，凑加起来得有40多套样板间， 嗯， 就是家具不同风格的。 对， 其实肯定不管中式也好、美式也好、北欧也好，其实各种各样的风格，它是比较所见即所得。带着样板间，不像以前说我们看效果图，对吧？现在你带着家具、带着硬装一起，能够既定出风格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打一个400-606-8866，要一下这个照片，你就可以在家先看一下，我比较喜欢哪种这个样板间的风格，那我们接线客服代表都会给您发。对， 嗯嗯， 因为现在三个店好像都风格都不一样， 不一样。 对，因为您先看看我喜欢的这种风格在哪个店，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 嗯， 这样的话呢，就避免您在浪费在路上这个时间。 明白。那说到这儿，顺道也把三个店的地址再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东店的话呢是在东五环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北门东侧，大概200米的一个位置。西店 就是我们这个六里桥和丽泽桥西三环那儿，挨着这个三环路边 啊，北店呢是在我们北四环，就是北苑路168号，那这是我们三个旗舰店的位置。而现在就同一款家具，其实也是通过硬装的不同，能搭配出不同的风格。这个其实您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到店里去看一下，而年前到店还有特殊的这个优惠，具体是什么，您可以先拨打400-606-8866先锁定。 明白，这上半场还剩下这个4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下半段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比如说全包园的这个样板间跟民宿的这个风格的搭配啊。 嗯， 今天刚才也在节目一开始讲了，今天应该是在2022年全包园来到住在876的第一期直播， 没错。 那我觉得肯定带着满满的诚意来， 哎， 是不是？是不是翻过年了，咱有些东西还是应该， 哎， 对不对？ 那个优惠，对。我 先可以上半时段 先 说， 我先对我先 说 两个 说， 然后呢下半场我给大家报一个圆圆的一个爆料 啊，圆圆的爆料， 对，然后 长本事了看来是 真的真的，然后那个今天呢住在876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哈，一共是跟那个去年最后一场节目是一样的，也是九大件，对，也是九大件。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的光波炉，还记得那个吧？ 智能光波炉，记得记得， 就是市场价格7000块钱的那个6999那个。 什么叫光波炉？ 它是就是微波炉和那个 烤箱 这种一体式的一个功能的，就是比如说微波炉，它是用那种磁管加热的嘛，但是光波炉它是在里边加了一个光波的发射源，就是比如说你烤一个那个脆皮烧饼，你烤完以后表面还是脆的，但是里边是热的那种。就非常的就跟微波炉，它是 微波炉烤箱一体， 对对对，一 个就可以用， 对，一体的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光波炉，市场价格是7000块钱，好家伙，我都没见过这么贵的一个玩意儿，但是确实市场价格就是这么多， 就它的相对来说它的烹调方法更加的合理以及健康。 对， 就以前你买一微波炉你就没法烧烤嘛， 对， 单买一个，像我们家这次我就弄就没买微波炉，一直因为我热菜可能都是那么热，但是就没用微波炉，就买一烤箱，但有时候其实就差一个微波炉那一下就省了很多， 对对对对， 又不想再买一件落那儿，等于现在是一件就能干两个的事儿。 对， 所以 这个第一个是 这是第一个是不是？ 对， 有多少台？不限台数， 不限量，不限量， 哦，明白？ 限时间嘛， 限时间只有在十，对，现在是 十五点 之前，您拨打400-606-8866，一共是九大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莫兰德十具的消毒柜，它是包括你的消毒、烘干，包括你这些东西消毒完以后你可以存放的，包这三合一的一个功能，这个也是。包括它里边有烘干除菌以及抑制细菌的滋生的这么一个功能， 是一个大的消毒柜。 对对， 它不带清洗，但是它比如说可以就是等于是你的平时的一个餐具的一个储存的空间， 奶瓶啊、筷子啊、餐盘啊、碗啊都可以进行一个杀毒消菌。对，然后这个是其中之二。但是这些优惠哈，就是我们每次来之前都是会提前给我们那边那个客服去说，然后录到系统里边，所以您只要是说在15点之前您打通400-606-8866，在打通我们正常优惠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的客服会给您说我们今天还有这九大件的优惠都有什么，您都可以不加一分钱的同时占上，而且这个 占上九个是吗？ 对，额外再占上这九个，而且呢这个时间是保留时间是一年，您今天可能就是我打电话花个几分钱的一个话费，但是一年以内您如果找全包园，那这个就是给免费给到您的， 比别人多几件东西。 对， 那不只是几件了，可能 对，相当于就是今天大概送的哈，就是您的厨房的电器跟您的卧室的这个用品基本上都给您配齐了。 嗯，现在反正说了两件，一个是光波炉， 一个是 消毒柜， 对，这个是两件厨房的大件的电器。 对，所以 大头说了， 等一下，我现在算了一下，反正这九件加起来大概的价格是18769 啊，将近2万块钱了。 对，将近2万块钱。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说近一年当中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啊， 嗯， 如果您不确定会不会选择全包园，您不妨先打一个电话把这个占上， 对，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您去对比去看去选， 对， 最后您说我用它，那就是比别人多得的。如果说不用，那您就是浪费了一个电话的时间。 对，也不用交任何的押金，这些都不用， 对对对对，没有任何的这个前期的付出。 明白，来电话再给我们报一遍， 400-606-8866。 嗯，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27，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方面还是要跟着这个全包园聊一聊他们的这个样板间，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民宿啊之间的一些联系，包括他们的一些设计。另外还有应该7项优惠啊，

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全茂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市场部房振国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对，两位都算是老人了啊。 啊，老人。 对，今年新的一年一定要有新的气象啊。就我觉得我们三个在直播间就刚才两个一块我就觉得特别有气势，一定要在新的一年蒸蒸日上，好不好？ 好， 让我们步步高升。 好， 一定要努力啊。 希望浩洋哥的节目收听长虹。 哎呀，能多点制作费就行，能多点制作费就行。对，就其实在这儿还是也是祝愿啊，在2022年的疫情能够尽快消散，大家都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关于其实民宿哈，因为现在民宿可能对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来说它都有自己的风格，但是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异地去感受异地风格的民宿。那于是呢，我们就请来了全包园，因为全包园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样板间，也是根据各地不同的这种风格，包括它的一些文化，包括一些气质来设计的这样的一些样板间啊。上半时段其实聊到了中式，还有一些 欧式， 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平时比较喜欢的美式啊、日式啊，甚至包括法式啊，我觉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全包园在这样一个类型的样板间都有一些怎么样的设计？ 可以，是先接着上半场把那个优惠说完吗？要不 你想继续把那七个说完是吗？ 对，把那七个说完吧。 也行也行， 要不然我怕到最后时间不够。 也对也 对，你为了大家着想。我刚才还有朋友提问题呢，说这个东之梦就问了，是签约给还是说进店还是说现在打电话就给？这个你再详细解释一下吧。 是这样的啊，就是包括我们今天住在876听众的专属的这九大件优惠，以及我们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老房礼包啊、智能礼包啊，这些礼包您打通在一起，前提条件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设任何的门槛，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拨打400-606-8866报上名以后，在您未来一年时间当中，您说我选择全包园去为您家做这个整装的服务，那这些优惠是给到您的。不是说我报上名我去店里边就能领的。 对，等于说就是您同样是装修，但是呢，比别人在直播，就是这个我们直播期间，您只要打了400-606-8866，就比别人多了这个拥有这九大件的资格。 对， 别人可能到时候还得想，我这个能不能送我？那肯定送不了。那您谈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给您了。 对 啊，这个就是在直播期间，那我们住在876听众的专属优惠，唯一就是您得在直播的时候打。如果说我过了这个15点，过了3点了，我再打，那这个对不起，就录入不了系统了。 是的， 这个只有在听众上是专属的。 对，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反正就是时间是有不是打电话的时间就是这一个小时，有效期呢可以保留一年。 对对 对，我刚才说要报 袁 总的一个爆料。 对，你先爆料吧， 说一下， 这个感兴趣、啊。 这个事是什么事？ 嗯， 就是我们北店不是刚开业嘛？ 你们北边那家店刚开业， 北店对北四环那个店1月1号刚开业。 对， 然后那天我跟齐哥，因为刚开始有一些物料需要去置办嘛，然后我跟齐哥我们就去北店了。 这事儿涛涛也不知道是吗？ 涛涛不知道，就在那个就在前台那个附近，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在忙着的时候，来了一个大哥，大哥说我是昨天那个我是那个听你们上周那个住在876节目来的，说是有九大件的东西，然后我那个什么来看看你们这个装修，然后他说那我们那个前台接待人员就说那您那个预约的信息。然后您给我们看一下，我看看是那个系统里边您的这个登记的信息，然后也看看是谁给您预约的，然后他说我没有啊，然后我们现在就说那您是自己过来的是吧？他说对，他说那个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是节目的专属优惠，然后这个是没有的。大概一听，人家可能也没有说立马就翻脸哈，就是但是就明显你能看出来是不高兴，当时我又给齐哥说，我说齐哥你看吧，我说可能圆圆又要被投诉了。他说他别说话，怕 就在旁边就看热闹。 对，没对、 啊、 他说他别说话，我说是、啊、 别说话， 一说话再挨打了大家。然后那个大概就是那你们这个什么条件下才能有呢？就是您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而且这个优惠以后还能不能有也不知道了、那你们这不是骗人吗？然后就气冲冲就走了，我要投诉。走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但是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圆圆知道不知道，因为洪主任有没有跟他说我也不知道，而且这个大哥人家到底有没有去投诉这个也不知道，所以你通过这件事吧，你就能看出来我们每次说 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专属的，其实并不是说去让大家在这个时候去报名去打电话呀干嘛，而且真的它只有这一个小时有，因为只有这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的系统才会为这个时间段去开放。然后后来我又给圆儿也说了，我说那咋整啊姐，我说你看要不咱一个年尾一个年头，咱要不来个有尾有头得了，咱2022年的第一场节目要不再把您上周送的那九大件再给大家送一次。他说你知道我当时去集团申请这个优惠走这个流程有多复杂多困难吗？我说那咋整啊，你要不你又该被投诉了，我说你试试呗。然后原来那个后职能部门不是都放假吗，圆儿姐还特意给人打了个电话让人在家把这个那个优惠给批了一下，还是就怕到时候工作日的时候赶不及。然后我说那个批来以后跟我说了啊，然后我说哎，那正好一个年尾一个年头，咱们就相互呼应一下，把这九大件再重新在今天呢新年的第一场节目再送给大家。然后呢那个大哥呢，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在听啊，我是那个您那天去的时候在前台旁边穿一个白羽绒服戴个黑口罩的那个人， 没敢说话 对没敢说话然后那个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现在拨打400-606-8866，您在这个时间阶段您报上名，您再去我们北四环店，那才有我们这个优惠的一个享受的一个资格啊。而且包括像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是，如果说您未来一年内您有这个装修计划，您都可以先拨打400-606-8866，把这个优惠的名额先给预约上。最后您说您用不用全包员，那就看您自己了。但是您如果说回来选择全包员，就是比别人多得的。 是是是，就其实做很多事情都会有规则，包括哪怕我们玩游戏也会有游戏规则。 对对对， 就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每次都在说，其实不难理解。 对， 就比如说2023年之前，您如果想要装修，而且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全包员给出的这九大件优惠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告诉您报名的时间，想要得到这九大优惠的时间只有这一个小时。 对， 就是下午的2点到3点之间，您在这一个小时打了电话报上名了。才有可能拿到这九样东西。 对，就是在未来你选择全包员的时候就会给到你。 对，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项规则。 对，很简单哈。就上半时段的时候房子说出来的两样优惠。 对，一个是杜邦的智能光波炉，是连微波连烤箱一体式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市场价格的话呢是6999。还有一个是莫兰德的十具消毒柜，它是集消毒、烘干、存放一个三功能合一的一个。还有一个，这个都是咱们厨房的电器。还有一个是九阳的电饭煲。 啊，电饭煲。 对，咱们 就电饭锅嘛。 对，电饭锅，咱们平时煮这个焖米饭用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做厨房的电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苏泊尔的一个锅具套装，里边有炒锅、蒸锅、奶锅，就基本上咱们。常用的这几种锅具也都齐了， 还有锅具套装嘛， 对，锅具套装，对，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如果说你这些锅也都有了什么的，那我如果说不想在家开火用燃气开火，我怎么办呢？没事儿，我们还送你一个苏泊尔的电磁炉， 电磁炉可以跟那些锅具配套使用， 对，配套使用的，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你这些东西锅具，然后做饭的我也都有了，拿什么吃？哎。毕加索豪华24件古瓷套装餐具，这个也是给大家配齐的，里边有碗啊、碟子啊、盘子啊、筷子啊，就基本上咱们平时吃饭用的这些餐具也都是给您配齐的。 对，你把原材料备齐了，就可以吃到东西了。 对，就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厨房的一些电器，包括一些餐具、锅具，这整个用的都给您配完了。 对，基本上等于就是从做饭的锅和电磁炉，就是炒菜用的，然后盛菜用的这个餐具，到您最后洗碗用的这些 消毒的、这个、 啊，等于都齐活了。 对。 对， 然后这个是厨房电器，刚才上半场还说了，就是一个是厨房的电器配齐的，还有一个是卧室的。然后卧室的话呢，是有一个罗莱甜梦的暖绒冬被， 一个冬被双人被哈。 对对，一个羽绒被。然后这个是咱们盖的，还有一个是罗莱的对枕，一对两就是两个枕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罗莱的床品四件套。 啊，就包括这类似于床罩、被罩、 床单、被罩，然后 枕头罩， 对对，都有了。基本上盖的、铺的，然后枕的也都齐全了。 对，挺好的。新年来这么一套的话，就等于是焕然一新嘛。 对，新年新气象。包括有的一些那个您家里的这种锅碗瓢盆啊，有的一些那个损坏的什么，您就干脆就直接换新不就得了吗？ 是是是，就看来现在厨房更偏重于这个电器啊，那个卧室更偏重于质感。 对，所以就是这九件呢，就是大小两个空间的东西，常用的东西，而且我觉得都不是鸡肋的东西，都是您在装修完以后，或者是您自己去买，或者是您一定会用到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今天您只要是拨通400-606-8866，您报上名以后，您就说是住在八七六的听众，然后这九件在您未来装修的时候都是不用加1分钱，免费给到您的。而且呢，这个和我们的比如说老房礼包，您床铺暖气换新呐、防盗门换新呐，然后这些包括智能礼包是不冲突，可以同时享用的。 嗯， 所以 就不但这九件，我不用说是选择其中的几件，除了这九件之外，其他 的 活动，对对对，也都可以同时共享。 对，所以电话我再说一次，就是400-606-8866。 嗯，那既然说到了优惠，你刚说完了这九件、那最近一段时间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方面的优惠或者说活动力度的？ 其他一些优惠，我觉得今天跟咱们这个主题也挺符合的 啊、 就是刚才涛总上半场也说了，就是我们去民宿的时候也又有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 哎， 我觉得这个要不让涛总来说吧。 行啊，这一坑一看把你就推上来了， 是不是？ 对，其实我们不管出去住民宿还是住酒店，不知道大家最近如果说有这种体验比较多的，会发现智能的设备越来越多了，对吧？不管是说智能灯光，还是智能中控，还是智能马桶，就所有这些智能设备，大大小小的酒店或者民宿都在增加这个元素的存在。 方便吗？ 方便一些， 增加一个居住体验感。 对，确实体验感会好很多，对吧？一进入灯光的控制，然后包括有的那种一进去，只要你一插房卡，音乐就出来了， 哇， 对吧？然后那个有时候放一个小度，或者是天猫精灵， 对， 然后把什么东西打开，什么东西关了，哎，这个其实设备的体验就会加强我们外出这个居住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体验感。 嗯，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把这种全包圆嘛，给到大家一种新鲜的体验生活。那比别人多一些的，就像我们这个中控面板，就家里边有一进屋会有一个面板，你控制灯光也好，控制电器也好，包括像我们的智能马桶，还有这个智能的浴室镜，都给大家配到了叫智能礼包。那在今天节目期间，您拨打400-606-8866，这个也是比别人多拥有了这一套智能礼包的设备。 对， 就是不用加钱吧？ 对 吧？ 也不用加钱，这里边就像中控系统 一个， 以及智能马桶盖、 两个， 然后智能门锁 三个， 智能浴室镜 四个， 五重滤芯的纳米净水器 五个， 还有吗？哎， 对吧？ 对， 没了吗？ 没了。 对，你看，就等于说这五件跟刚才那九件，只要是在3点之前打电话， 对， 都可以获得， 但是不冲突的，您直接是同时享有，而且一年以内，您只要确定说我有装修的需求，就都比别人多了这些拥有的资格了。 14件东西， 14件了， 是不是？ 还有那个老房礼包呢？ 老房礼包，那你再说说， 就是您进门以后，您入户的防盗门，然后您装修的时候也会给您全部就换新 15件、 对，而且换新的这个品牌哈、然后也不是说随便拉来一个牌子那个就给您换的，是金诺德的9公分厚的甲级防盗门。然后您去展厅看的时候，那个门的侧边都有一个甲级的钢印，这个是能清晰的看到的。然后呢，机械锁呢，就刚才给您说的那个智能门锁，给您换成这种的智能门锁，然后5种开锁方式，指纹、磁卡、钥匙啊、密码，这种都是可以同时去打开这个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进户以后，因为大家现在都想的是停暖以后装修嘛，对吧？然后因为比如说暖气更换呢也会更方便一些，所以呢我们在装修您装老房装修的时候，也会把您全屋的暖气给您免费的做一个拆除，把我们给您配的新暖气，瑞士的森德、加拿大的百诗，还有一个 AO 的史密斯，这3种品牌您可以任意去选一个，然后给您把全屋暖气也都给您配齐。相当于就是9个、5个加上这2个，然后就差不多。 算一算多少个，一共9+5+2，算呀，说呀， 9+5+9+9+9+16 16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好像是那个傻小子一样。 对，你9+5+2，你算半天， 对对对， 真的是。但是这16样东西，它虽然说可以同享，但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它是有规则的。就是如果是在2023年之前，您有装修的计划，有装修的打算， 对 啊，那必须得在3点之前拨通电话，然后呢报上名，才有可能获得。 对， 当然了，您最后如果没有选择全包圆的话，也不用交任何的费用。 对， 只不过这十几样东西也不会说白白就给您。 是的， 那如果您选择了全包圆装修，在2023年之前，您有在3点之前打了电话，那这些东西肯定就是您的了。 对，而您记住这16个，以后咱绝对不会超这数了。就是这个是因为新 年 第一场节目嘛， 对，对， 所以拿出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给到大家。啊，后边肯定没有这么多了。 嗯， 其实这个只是16个比较实物的东西。 对， 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这个家里面积比较小，你说你们样板间确实风格也挺齐全，然后材质也挺好，但是我就是面积太小，我放不进去怎么办呢？ 嗯嗯， 我就想做一些定制的一些家具，那也没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您这两种套餐您可以去二选一，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建筑面积的大小去给您配置投影面积的这种家具， 对， 然后 定制家具 品牌也是索菲亚的，然后您就看您家是多大面积，我们给您能配多少，您做什么东西，到时候也有专业的设计师去给您做一个规划。 嗯 啊，还有 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说多大的房子会 比 多大的， 对，比如说71平米、嗯、送您的是投影面积是13平米，76平米是投影面积15平米，就是面积越大就是以此类推。 对，等于以前我们是成品的实木家具嘛、 嗯、 那个可能家里户型不一样，有时候需求不一样， 对对对， 也许我们家原来这成品家具还想用，对吧，不想扔，这老物件还有情感、这个我们可以保留，而且同时这个装修款我们就把成品家具的钱给换成定制，您家里做一些定制就可以了。这 也不用额外的多花钱。 对， 对， 等于给您多了一些选择，更多的选择，而定制是跟索菲亚的这种合作、也是市场上知名的品牌。 对对对，就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很多的这个人装修啊，他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上了一款家具，但是这家具吧在家里哪儿哪儿都不合适。 对， 就家里因为家里这户型的问题。 对， 但是现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了。 对，而且现在我们北店刚装修完了嘛，就是把定制这些也都做了一些很多的展示、包括成品家具，而且整个风格也做了一些提升，那您有空的话可以这个到店去看一下，提前呢拨打一个400-606-8866，一是锁定今天节目期间的优惠，二呢就是预定这个我们专业的客服代表，到时候给您预约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到店以后会给您详细的讲解，然后以及安排后续我们家里假如需要量房啊，他就单独给您做服务啊， 对 啊，这个专属的设计师一对一会给您做好提前的安排。 嗯嗯，而且现在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快年底了嘛，然后我们的设计师其实相对来说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您现在的这个房正好是一个现房，也能满足这个量房的需求，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预约一个免费量房的这么一个服务。 还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9分半的时间嘛。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得到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优惠啊，硬件的也好软件的也好，赶紧拨打电话 啊。对，您可以先要一下照片，您说我喜欢中式风格，那我们就把中式风格发给您，以后您看看这个样板间是在哪个店，别到时候您跑到东店了，但是这个样板间在西店，您还得来回折腾。 是， 对，所以所有的电话包括优惠电话包括服务电话都是您都只需要记住400-606-8866就可以了。 对，我跟你说所有送的这些东西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个智能的浴室镜。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我第一次用到智能浴室镜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生活就好像提升了一个档次， 瞬间点亮了。 对，因为一般啊可能比如说洗澡的那种卫生间啊，它可能你洗澡的时候天冷，你肯定得把门各方面都关上，对不 对， 对，房间就会有雾气。 对， 你每次出来想照照镜子，你看 不是你不冷的时候不关吗？ 不冷的时候也得关、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但是不会开浴霸或者什么的、 对 啊， 啊，这每次完了之后想照照镜子还得先拿一个这抹布啊毛巾把那玻璃擦擦擦擦擦半天，擦完上面都是水汽。 对， 智能浴室镜你直接出来之后，哇，就在上面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自己在、 啊、 对出浴之后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好幸福，真的很幸福。这个东西科技真的是太好了， 对，它可以自动的除雾，就不用再说像我们以前弄点湿的湿水抹布干嘛就擦去了。对，所以这个是比较提升生活品质的。 是的是的，北京时间下午的14:52啊，我们节目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但是大家记着啊，打电话的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之前，您在3点之前拨通全包圆的电话，并且呢报上名，这个机会或者这样的一些东西才有可能送到您的手上。 是的 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房子和涛涛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感谢， 谢谢大家。 希望越来越多的全包圆的优惠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以后可能没有这么多、 啊、对，就希望嘛，是不是、啊、总得有个美好，念念不忘 必 有 回 响。